ChinesePod.com。 今年学校搞的中外学生对比测评真不错，虽然有片面性，但还是总结出很多根本性差异。 是啊，首先他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就不一样。中国学生更多的把学习看作任务，从小接受应试教育、题海战术，求知欲、自主性和兴趣都被抹灭了。 没错，所以好多孩子进了大学，就好像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任务，对待学习都比较被动，好像交差。是为老师父母学，不是为自己，有的干脆就不把学习当回事儿。 外国学生，特别是西方学生就不一样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、好奇心特别强，问的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和为什么不能这样。 我也发现了，这和他们从小的教育环境有关，还有就是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兴趣选专业，喜欢的东西当然就能很投入的学。我们中国学生很多是以考分或者工作前景来做选择的，上课时最常问的问题是这个会考到吗？ 哈哈，我倒发现这是全世界学生的通病，好几个外国孩子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。哎，你讲课的时候发现课堂表现有什么不一样？ 国外学生特别爱讨论和质疑，我问一个问题他们很快就发表自己的观点，有时课堂都吵翻了天。刚开始教他们的时候还真有点不习惯，中国孩子就安静多了，很多时候老师使劲问也问不出。 嗯，我们的孩子从小的观念就是要认真听讲，老师问的问题也都是黑白分明，在书本上找得到正确答案的，所以中国学生的思维不够活跃，也缺乏独立性。 你说到独立，我觉得这是两边学生最大的差异。外国孩子不论是思想做事都比较有自己的主见，而且会想办法解决问题，中国孩子就显得一板一眼，很被动。他们能把一个单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但是缺乏全局观和分析能力。 对，我上课的时候就体会到外国学生总会试图去理解，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，它能解决什么问题。中国孩子的态度就是老师让我做我就做，虽然也会很认真，但是不会去探究背后的道理。 真是大相径庭啊。不过中外学生的考试分数倒没有反映他们的学习态度和课堂表现。 我们前面说中国孩子是应试教育的产物，所以都是考试能手，他们听课做功课和复习都是为考试而准备。国外孩子就不太一样了，注重享受学习的过程。我就有些学生平时发言特别积极，很有自己的观点，但是作业和考试都不怎么样。 是啊，这也和我们考题的设置有些关系，仍然很平面地测试学生的能力。 不光是考试，我们老师也要改一改思路了，不能光喊要推行素质教育，还应该真正的去落实，